经寒，是非善恶知冷暖，恩爱情义有根源，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此事自古也难全。话虽如此，不有那么句话吗？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呢，甭管什么事，这事那事，社会上的国家大事，老百姓家里的凡人小事，他都有一节，什么呢？底线和原则。是不是您说甭管是法律法规还是公共道德，那都如此啊。要不是一开始没把持住，是一念之差，不至于后来上法庭啊。你有抚养义务吗？抚养谁呀？那位说了，嗨，一上来啊，先讲一小段子。事情发生在南京江苏那个地方，这个事儿呢是在这个镇江出的啊。什么事儿呢？就是当地啊有一酒店，酒店里前台有一位服务员，姓赵，赵姑娘。这头两年的事儿了，赵姑娘在前台接待来往宾客，这个过程当中就认识了一位有家室的男人，姓李，老李。老李岁数不小了，呵，俩人一来二去熟了，没过多久，嘿嘿，发展成了那所谓的情人关系。又过了一段时间，赵姑娘找这老李，哎呀，你负责任吧，坏了，怎么了？我老一天到晚老吐酸水，老恶心，还想吃酸的，我可能是有了。哦，老李一听吓坏了，那你要不然赶紧去医院查查吧。一查果然怀上了，怎么办呢？那个赵姑娘跟老李说，你不能离婚吗？我，哎呀，你太难为我了，我跟你，我就是露水夫妻，我没往那儿想。那你要为这个，那你这么着的话，你得负责任啊！我这个年纪轻轻的，我就让你给坑害成这个样子，那不行，怎么办呢？老李一想，是啊是啊，那要不然这孩子咱不能留着呀，是吧？那不能留啊，留着那以后呢怎么办呢？那赵姑娘说，是啊，那你说怎么着啊？那我给你点钱呗，给我多少钱啊？打胎的钱我出啊？你就给这点钱吗？那你说，俩人最后一商量。老李补偿这赵姑娘20万，但是老李有言在先，这个咱们得签协议啊，给你这20万，这孩子得拿掉，得打胎啊，这孩子不能留，你要是留了的话，我可没有责任去抚养，知道吗？赵姑娘认头了，俩人签了协议，赵姑娘拿钱走人。但是呢，来到医院呢，挂了号，坐的那个医院那个门廊边上等着叫号，准备做手术那功夫，哟，赵姑娘啊，心里面一折个，她反悔了。心的话说，这孩子5个月了，这大夫已经说了，你这时候做引产流产可是有风险。再一个，哎呀，这玩意儿这不行，是吧？大小是个性命，哎呀，不行，我得把它留下来。就这样，站起来一跺脚，离开了医院，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又过了5个月，赵姑娘他们家传出了婴儿的哭声，啊啊啊啊！孩子生下来了，生下来了，给孩子起名叫果果，啊，就对这孩子可好了。哎呦，这家伙跟什么似的啊？要星星不给月亮。为了照顾孩子呢，赵姑娘还把工作辞了。但是呢，这20万可是不够这么花的，没有工作，家里面还得养孩子。时间长了以后不行了，娘两个身体还都不太好。就这样，赵姑娘把心一横，找那老李干嘛呀？对不起，这孩子我生下来了。老李说，这不跟你说了吗？孩子不许生下来。那我没办法，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你看着办吧。老李说，当初咱们有言在先，可是有协议的，这孩子你要生下来我可不管，你现在找我打算干嘛呀？对不起，嘿嘿，我是爱莫能助。哎，闻听此言，赵姑娘把心一横，到了法院一纸诉状，把老李给告了。告了之后到法院打官司的，老李是带着那个协议去的，给法官看的呀。老李那家伙理直气壮啊，法官同志啊，我告诉你说，你不能听他的，你看了没有，这是协议啊，我们有言在先。法官一看，对不起，这协议无效，没有你这么定协议的。白纸黑字我知道，但是协议内容和法律规定的法定义务是相冲突的， 孩子是你的吗？ 是。 对，是你的，你就有呢依法抚养的责任。哎，看见了没有，这就当初啊，这玩意儿你说啊，婚外情干这个事儿，哎呦喂，所以说呀，还有那个呢，哎呀，也是个感情的事情，但这感情反正一来二去呢，这个从那个那种感情又转化成了另外一种，哎，这都什么呀，你看看，这就华商报的报道，这就发生在古城西安，这就是头几天的事儿了。深秋的古城啊，寒风瑟瑟，天已经很凉了。话说这一日，这早晨起来，在这个西安西北三路有一个习武园二号院，一个居民小区，这门口啊站着一老太太，哭哭咧咧的，愁眉苦脸的，边上的街坊四邻呢站他边上啊指指画画，这个比划什么意思呢？嗨，老太太姓雷，雷老奶奶，这个大伙比划什么呢？就说啊，老太太一宿没着家了，干嘛呀？怎么不进去呀？他住哪儿？住这儿吗？对对对，就住这儿，楼上。那干嘛不上楼啊？哎，别提了。头天啊，老太太下午中午吃完了饭，下午说出来溜溜弯，溜完这弯就回不去了。怎么呢？溜弯这功夫，您猜怎么着？嘿，他们家的锁让人家给换了。谁换的呀？老太太的老头的孙子，那不就是他孙子吗？不是他的孙子。是他们家老头的孙子，这怎么回事？怎么听怎么那么乱乎呢？哎，这事情是有原因有套头的。老太太姓雷不是吗？啊，他们家这个老头啊，头几年已经过世了。他的老爱人呢，实际上跟他呢不是初婚。老太太呢之前也有家，还有孩子，而且本人也不是这个西安人，咸阳那个地方住的。那么多年前啊，说有人给他介绍，西安有一位刘老师，就他们家老头啊，说是这个丧偶，这个老哥一个挺孤单的，说和说和，你要乐意的话呢，你不是也一个人吗？你们俩人组成一个家庭啊，讲话叫二婚，夕阳黄昏恋呗，是吧？这么着的话呢，这个雷老太太呢就来至在西安，跟这个刘老师呢俩人就领证了，领证就一块生活了，照顾这刘老师的起居。那么几年前啊，刘老师过世了，过世之后呢，雷老太太他们家锁让人换了，让谁换了呀？让刘老师的亲孙子，皆因为这套房啊就是这孩子的。但是呢，这雷奶奶觉得冤枉，说你看看，我在他们家这么些年，我在这个地方已经住了20年了，是吧？我照顾这老头，其实这孩子我也照顾，给他做饭什么之类的，你说这怎么一点人情都不讲呢？哎呀，说之在此处是悲从中来。但是呢，后来人家一调查到这法院什么什么这个公证处一了解情况，方才得知这房子的产权不是老太太的，甚至于不是他们家老头的，这房子的产权是刘老师他故去的老伴的儿子的。人家说了，这里头没老太太什么事儿，老太太自己有家有孩子，是吧？老伴儿已经过世了，他应该回家跟他的孩子在一起啊，跟我们没有关系啊，说我们这个房子是给我们的孩子住的，就这个那个。当然来说呢，从法律上来看，这个事情是人家这个本家啊，房主业主嘛，他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话说回来，哎，天寒地冻，让这么一位老人家在外头冻了一宿，嘿嘿，做晚辈的这也不老合适的吧？您说呢？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我是立新。接茬聊，聊点什么呢？这就说啊，这个人情冷暖吧，很多事儿啊，真是一言难尽。哈哈，两口子结婚好些年了，是吧？彼此按说都很了解对方啊，孩子都挺大的，孩子都满地打酱油了，是吧？但是呢，竟然如陌路人一般。还有这个事儿呢，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哎，事情发生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有一位白领阿丽姑娘。阿丽姑娘结婚几年，是吧？家里头呢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她的丈夫呢，哎，阿丽姑娘非常满意啊，说我的丈夫是一位光荣的武警军官同志。呵，这家伙啊，平常呢都是穿着军装的， 啊，上班下班什么之类的。这几年前阿丽姑娘啊，偶然的机会俩人相遇认识，谈恋爱结婚。哎，这个阿丽就觉得对她的婚姻特别的满意。哎呀，丈夫你看看工作也特别好，是吧，受人尊敬啊，武警军官啊，你合计合计。啊，小女儿长得也漂亮，特别的有幸福感。话说这一日，阿丽打外头下班回家，一拉门一看，哟，丈夫还没回来呢，孩子也没回来呢。哟，在这个客厅的茶几上头摆了一台古筝，哈，好看，哎，不错不错。啊，这个哟，哪来的呀？赶紧打电话给丈夫，丈夫说是我买的，给咱们闺女的这个生日礼物啊，以后呢让她学这个啊，这特别好啊，这个很有文化，就是。嚯，阿丽这高兴啊，赶紧拿出手机，咔咔咔，给这个古筝拍了照片，然后呢就发到她的 QQ 群里头，讲话炫一炫，哈哈，你看看，哎呀，哎，这个老公啊，老公就是他们广东人啊，广东人管这个丈夫叫老公，哎呀，老公真是太有心啦，你看看买这个古筝真好。他这个朋友圈啊，这个 QQ 群呢，都是他的一些个同学呀，什么闺蜜呀，包括同事啊之类的，啊，也是算是巧了。这里头呢，有一位阿芳，阿芳跟阿丽呀，关系非常好，既是同事也是朋友。阿芳姑娘呢，也是看到这个啊阿丽发的这照片，起先呢还真是没走心。还挺高兴，哎，我们也看看吧。嚯，你看看啊，他这个谁呀、啊？阿丽的丈夫给买孩子买的这个啊古筝，你看这古，哎，这古筝怎么看着眼熟？怎么跟我们家头几天丢的那台古筝似的呢？仔细看了看，心头话说，我也别瞎琢磨，回头冤枉好人。但是怎么看怎么觉着像，头几天家里丢东西了吗？不单古筝丢了，首饰、洋酒。小两万块钱财物都让人卷走了吗？这刚报完警，警察还没破案呢。这阿芳看这照片，怎么看怎么觉得眼熟，怎么办呢？嗯，仔细一琢磨，计上心来，我要这么问，那人家肯定不承认，背不住阿丽还翻脸了。找了一天，闲得没事儿，到阿丽他们家串门去了。哎，我看看古筝，哈哈，就头两天你在那 QQ 上晒的那个啊。好好，阿丽高兴啊，正是啊，希望人家来好好跟他一块来分享啊这种快乐。把古筝拿出来给阿芳看，阿芳拿出手机拍了照片，仔细的辨认，哼哼，心的话说没跑了，这就是我买的那台呀、啊，颜色呀什么都差不太多呀，这哪儿那么巧的事儿啊？打这个阿丽他们家出来，阿芳赶紧够奔公安机关，找着警察一反映情况，警察很重视啊。然后就来了嘛，就问这阿丽，说是那个谁买的这古筝啊？啊，我丈夫啊，我丈夫买的。行，那找他来问问吧。啊，行，我丈夫是武警的，他配合你们。好，那太好了，赶紧把这个阿丽丈夫给叫来了。一叫来，坏了，答对不上来了。开始的时候啊，一口咬定我买的，哪个店铺都说得很清楚啊，说这个东西是干什么使的啊，就。弹拨嘛，弹拨乐嘛，哔啦邦啷的嘛，古筝嘛，你想想看，是不是啊？哎呀，讲的跟什么似的，整个购买过程啊，哎呀，我是花多少钱啊，什么什么地方。但是警察再一细问阿丽她丈夫，这古筝有什么特征，它的装潢啊什么之类的哈、啊，这是什么样的，说不出来。你从哪家店铺啊？佛山无影脚。不是什么，不是佛山卖乐器的乐器行啊、哦？那咱们就把那乐器行附近监控录像调出来一看啊，按照他说那个时间点，这个人本身就没有出现在那个区域，说明他嘿根本就没去过那家店。说实话吧，证据面前这哥们儿扛不住料了，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把这整个情况一说，嚯，阿丽呀、啊，宛如是五雷轰顶。我的丈夫竟然是个贼，跟我一块生活这么多年，我竟然丝毫的没有察觉，怎么回事呢？嗨，这小子本身就是一贼偷。哎，那你说别瞎说，人家不说人是武警吗？什么呀？也不打哪儿买了一套武警的制服军装就穿上了。这个过程当中跟阿丽俩人认识谈恋爱，都是以武警军官的面目跟他在一起交往。 后来结了婚呢，还说呢啊，这个什么，你看我呢都是上班都在武警大院里头啊，照理说你作为家属也应该住在大院里头，但是呢，皆因为啊，嗨，你知道他大院里人也多是吧？这玩意儿一时半会儿咱住不进去，咱就在外面租房住，反正就编了个理由骗他。阿丽可是深信不疑，每天早晨起来，这骗子也真不容易啊，也真难为他了。先是穿正整齐了啊，把自己扮上，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呵，跟阿丽说道别了啊，我去上班去了。然后呢就走了，在附近呢兜圈子。过一会儿阿丽上了班之后，他再回来把这个武警的衣服再脱了，脱完之后再换上便装，然后出去，嘿嘿，伺机作案。您看了没有，就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嘛。是吧，所以说嘛，16年两口子在一块生活16年，是和家人失散了16年，嚯，这么长时间，这是为什么呢？华商报的报道。同样也是啊，这个咱们之前讲过类似的案子，拐卖妇女儿童，就这个事儿。两户人家，老雷家老张家，老雷家是陕西人，那么老张家呢，老张家是河南伊川人。老张家呀，就是一老头老太太，爷爷奶奶，下面带个小孙孙叫张少伟，说小人家也是谈恋爱的年龄了，也是年轻人了。说是头些日子啊，张少伟和当地的一位姑娘柳河姑娘俩人好上了，一段时间交往之后呢，这柳河就问这张少伟，我说跟你聊了这么多，到你们家也去过，跟爷爷奶奶吃过饭了都，我冒昧的问一句，我怎么没见过你爸妈呢？闻听此言，张少伟这脸上僵住了，不说话了，半天半晌无语。柳河吓一跳，心的话说怎么了，我别把他给得罪，他再生气了。正这含糊，再看张少伟，两行热泪顺着脸颊咕噜噜的流淌了下来。 我跟你说不清楚。 哟，你别哭，把柳河姑娘吓一跳，你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怎么了，这是为什么呢？ 我不是咱们这儿人，我是打小让坏人打外地拐带过来的 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嗨，年头太长了，我都记不清楚了，我就依稀记得啊，就当时那是有一年冬天，我呢那时候很小，这其他的记忆都没有了。爸爸呢给了我1块钱，说干嘛呢，说你啊看哪是买零食是怎么着。当时呢好像是快过春节了，为什么呢，就觉得街上啊已经有人开始放鞭炮了。我那时候小啊好玩，跟爸爸要了1块钱到街上去买鞭炮。走在大街之上，突然之间前头出现俩人，一胖一瘦，一高一矮，俩男的冲我乐，哎，小孩过来过来，呵呵，走走走，带你找舅舅去，找舅舅，舅舅给你买糖了，知道吗，咱们跟舅舅吃糖。我当时没有多想，因为我确实有个舅舅。跟这俩男的走了，走着走着忽然发现不对劲，是越走越远，家依然是远远的被我甩在了身后啊。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呢，这玩意儿哪儿呢，舅舅。可是呢这俩男的把我给控制住了，然后呢就把我带到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地方，交给了一位老爷爷和老奶奶，跟我说在这待着啊，好好的啊，听见没有，回头你爸妈来接你了。然后这俩人就走了。从那儿起我就开始在咱们村生活，这个家里面这老头老太太就是我那爷爷奶奶，我根本就没有见过爸妈。而我印象中我的亲生父母，哎呀呀，已然是与我离散了16年整。他到底怎么回事呢？嗨，真事儿吗？事情发生在1999年，这个张少伟他们家姓雷，陕西人，被人家骗子给拐跑了，卖到了河南伊川。赶到了张少伟啊，这个长大了，就说呢上了学了，跟的同学呀同村的这些个孩子们玩，这才渐渐的知道了事情的原委。谁成想感情还有这么档子事儿呢？怎么呢， 就说啊，他现在生活这个家庭，老张家爷爷奶奶不是吗，家里面本来是有个小儿子，这小儿子呀很多年前意外离世死了，当时啊只有19岁，而且还没结婚没成家。当地有个民间的风俗，说是为了避免张家没有后，没有后人怎么办呢，就必须为这个已经去世的这小伙子领养一个孩子来顶门立户。就这样把这个张少北当时才5岁就从外地给拐的来了。但是呢张少北说呀，其实呢爷爷奶奶对我还是不错的，只是呢我问他们我的真实的来历，我的亲生父母，我真实的家乡又在何处。老两口哎呀看着我眼含热泪说不出话来呀。你说这个事儿，这个养活了我这么多年，我也得报答他们呀，他们也不是坏人呢。于是呢张少伟寻思打工挣钱啊，将来的话呢一个是呢养自己的爷爷奶奶，再有一个逮着机会也找自己的亲爸亲妈呀。就这样南下广州深圳，还去过云南四川，各处的去打工，顺便寻亲。寻着了吗？您还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啊就是也有这个咱们说啊一些个公益性的啊网站啊什么志愿者之类的，大伙儿一块儿来凑着个信息跟警方那边啊加强联系。你要说你父母亲这个早年间和你这个失散了，你被人拐跑了没关系啊，你在这个公安机关你可以把 DNA 留下吗？那那头呢老雷家这么些年你想想干，这孩子没了，哎呦雷的叔雷的婶子这心里面把抓柔肠这个难受啊。打那时候起他的亲生父母就没有停止寻找他的努力，也是在公安机关报备了 DNA 留下了。那么这么着的话呢，这个张少伟啊他有时候在一些寻亲网站上跟志愿者聊天，把自己的情况呢跟他们一一的详细介绍之后，那边再把其他的就是说失散了孩子的找孩子的父母的情况双方这么一比对，呀呵，有一位志愿者就发现这张少伟的情况跟老雷家所反映的信息是惊人的相似。就这样穿针引线，也是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终于让这一户人家在16年之后是重新团圆。好啊，好是好啊，但是呢16年过去了，哎呀物是人非呀，毕竟这16年他们是分处两地，那边是苦等他这么些年的亲生父母，这边是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的爷爷奶奶，所以说日后这个日子怎么过还得好好的合计，不多聊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各位。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什么是真正的美呀？ 美是浓妆淡抹总相宜， 是心灵美加外表美，美是你看风景时自己也成为了一道风景， 真正的美是心灵与美景的呼应。为了维系美丽的生态环境，请爱护旅游资源，让文明出游成为美的象征。